说过的话当曾平复锁

瑟瑟带着如秋的凉，愿为唐诗灯会生活的光。中秋归乡，并肩将月而上，却没成想碰见八个同窗。 其中有个姑娘眼睛大又亮，对你说什么前路还漫长，怒火冲破胸膛，却显得短暂，斟酌着开嗓，她好生漂亮。 双亭埋下一坛醉里娇娘，星星眼里你举掌花正常。当初不说最是一味勉强，你天天懂得我所有佯装。啦啦啦啦